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晚上好！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在听听糖耳朵里陪着你。 嗯，在这里有好听的故事、 好玩的笑话， 还有好听的儿歌。 嗯，你喜欢听故事吗？如果喜欢听故事，千万别忘了每天都要收听 听听糖耳朵，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好圆的月亮啊， 黄黄的， 圆圆看。 嗯，什么声音？你在干嘛呢？ 好想吃一口啊！ 你想吃什么？ 糖耳朵，我经常在想，你不觉得圆圆的月亮很像一个奶酪蛋糕吗？ 我觉得它很像一个胡萝卜饼。 胡萝卜饼，我看也挺像。 月饼就是由胡萝卜做的，那该多好。 月饼是由面粉做的，哎，不过我们倒可以试试把胡萝卜做成馅儿装的月饼里去 啊。这就对了。 为什么？ 你知道吗？在古时候， 在古时候， 你抬头看， 嗯， 圆圆的月亮啊，上面有个谁？ 嫦娥。 嫦娥穿的是古装，对吗？ 对，仙女飘飘，仙女飘飘的大裙子。 嗯，她手里还抱着一个谁？ 玉兔。 嗯，玉兔跟我很像吧？ 玉兔好像比你乖多了，聪明多了，漂亮多了，可爱多了。 好吧，如果这个月亮是胡萝卜做的， 那 兔子就会吃掉这个胡萝卜月亮， 每天吃一口 一下就行了，不用每天， 那就没有月亮了。 嗯， 那嫦娥和兔子不就掉下来了吗？ 那倒也是哈。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美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史蒂夫·梅茨格和汉斯·威廉，是由范小星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恐龙幼儿园，大家一起玩。在小恐龙幼儿园里，有很多的小恐龙小朋友。这天游戏时间到了，小恐龙布兰登一边往丛林攀登架上爬，一边大声对大家喊： 嘿，我是海盗，这是我的海盗船。 小恐龙艾伯特说： 我也想当海盗，可以让我一起玩好吗？ 乔舒亚说： 我也想玩。 布兰登点点头说： 好吧，咱们都是海盗，到我的海盗船上来吧。可是你们别忘了，我是船长。 于是艾伯特和乔舒亚就跟着布兰登爬上了刚刚的攀爬架。这时候小恐龙塔拉走了过来，塔拉看到他们就说： 嘿，我也想当海盗。 可布兰登却扯着嗓门喊： 不行，不能带你玩。 塔拉问： 为什么？ 布兰登回答说： 因为你是女孩子，男孩才能当海盗呢。 这下塔拉可是生气了，他双手叉着腰，张大了嘴巴，使劲地喊道： 你胡说八道，女孩什么都可以做，当然也能当海盗。 布兰登堵起了自己的耳朵，他才不想听塔拉的声音。 不对不对，女孩不能当海盗，女孩不能当海盗。 塔拉皱了皱眉，他用一首歌唱出了自己想说的话： 哼，女孩也都有本领，女孩也都很能干，女孩也能当海盗，男孩男孩你别笑，哼。 这时候迪老师走过来了，他想看看攀爬架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迪老师伸头问： 嘿，你们几个怎么了？ 塔拉委屈地说，布兰登不让我当海盗，就因为我是女孩子。 布兰登撇着嘴，露出了两颗小尖牙。 这是我们男孩子的游戏，女孩靠边。 迪老师温柔地对大家说，啊，在我们班上，女孩和男孩是一样的，想玩什么游戏就可以玩什么游戏。布兰登，让塔拉加入你们的游戏吧，好吗？塔拉这会儿反而摇了摇头，他转过身朝另外的方向走。 哼，迪老师，算了吧，反正我也不想玩了。 说完，他就走到绳梯那儿去爬绳梯了。 这时候， 布兰登、艾伯特和乔舒亚又重新开始玩起了海盗船的游戏。布兰登指着攀登架最高的地方说：“ 嘿，艾伯特，如果你能爬到乌鸦窝去放哨，说不定你可以看到一艘装满宝物的船，那可就太棒了。” 艾伯特抬头看了看。 哦，乌鸦窝真的好高啊！ 他摇摇头说：“ 哦，上面好高啊，我可不想爬上去。” 船长布兰登又对着乔舒亚发出了命令：“ 那好，乔舒亚，我命令你去。” 可乔舒亚摇了摇头：“ 哦，我也觉得那儿太高了。”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听到有人在唱歌，原来是他了。哇，他用了这么短的时间就已经爬到绳梯最高的地方了。艾伯特羡慕地说， 你们快看他了，他要是来当海盗的话，爬到多高的地方放哨，他肯定也不会害怕。 乔舒亚也说， 哦，是啊，他肯定是个了不起的哨兵。 可布兰登却皱起了眉头，他生气地撇着嘴说， 哼，有什么大不了的，好了好了，咱们该搭咱们的海盗城堡了。 说着他指了指院子里的大积木角， 前面有座小岛，我们的城堡就建在那里吧。好，现在我命令全速前进。 几个小海盗假装划着小艇来到了大积木角。布兰登哇啦哇啦地手舞足蹈地指挥大家，于是小海盗们开始用大积木搭一座城堡。 可是没过一会儿，他们就都累了，一个个瘫坐在地上，什么也不想做。 乔舒亚擦了擦汗说， 哎，好累啊，我可搬不动了。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忽然觉得地面被震得咚咚的响，转过头一看，原来是他了。他正在搬起很重很重的木头，把他们摞起来搭了一座冰淇淋小屋。乔舒亚喊道， 嘿，你们快看他了呀，他要是过来帮我们搭城堡，一定会是个非常好的帮手。 艾伯特也说， 哦，他真有力气。 可布兰登仍然撇撇嘴说， 去，没什么大不了的。好了，我现在命令我们挖宝去。 他指着不远处的沙坑说， 就在那边的沙滩上，来吧，伙计们。 他们三个走到沙坑旁边，布兰登发给了海盗兄弟们一人一把小铲子。他指着脚下的土地说， 宝贝就在这儿，海盗们开始挖吧。 挖了一会儿，几个小海盗发现他们挖的坑一点都不深。艾伯特叹着气说， 哎呦，咱们什么也挖不到了。 乔舒亚也说， 我已经很累了，而且这儿根本什么宝贝都没有。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突然听见一阵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转过头， 原来是他了，在沙坑的另外一边已经挖好了一条又长又深的隧道。他推着翻斗卡车，正在玩卡车钻山洞的游戏呢。布兰登还站在小桶上，站得高高的，看起来像个神气的海盗船长。可这会儿，乔舒雅和艾伯特已经有点生气了。乔舒雅指着塔拉说， 如果塔拉也来当海盗，那咱们早就能够挖到宝贝了。 艾伯特也皱起眉头看着他们的船长， 让塔拉跟咱们一伙吧。 布兰登看看他的小伙伴们都有点气哼哼的，想了想说， 哦，好吧，你们说的对，那我现在去问问他，看他愿不愿意和咱们一起玩。 布兰登转过身问他 了，哦，嘿，他了，你想不想和我们一起玩海盗的游戏啊？ 他啦坐在沙坑里，他看了看布兰登，又唱起歌来。 你们要找我一起玩，我就和你们一起玩，可是你们别忘记，女孩一样了不起。嗯， 歌虽然是这么唱的，可其实塔拉一点也没有生气，他很痛快地加入了海盗团队。接下来四个小海盗又开始玩起了探险游戏，他们果然很快就用大积木搭起了一座海盗城堡。瞧瞧我们这些神气的小海盗，布兰登、艾伯特、乔舒雅，还有咱们的小塔拉，大家在一起真是玩得太开心了。 哎，欢迎你们的光临。 唐耳朵，今天有这么多的朋友到我们家来做客呀。 是的， 大家请进请进。这位是、 我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大熊猫同学。当然他现在还小，所以看起来有点像个小耗子。 你好吗？ 你听，他虽然很小，但是他的声音已经是大熊猫的声音了。 我是塔耳朵的朋友小群姐姐啊，欢迎欢迎欢迎。 你好，请你不要把我放在你的手掌心，好吗？我想放在地上自己爬。 请问这个，好吧。这位是 小群姐姐没说完呢。刚才这位大熊猫同学啊，现在是小熊猫啊。一会儿呢，麻烦你啊，给他准备一些新鲜的竹叶子。 好的，我记一下。 竹子叶子。 今天中午我要给你们大家做一顿丰盛的午餐，我保证你们吃得很开心。好，我先记下。熊猫要吃的是竹叶子。 谢谢你啊，小军姐姐。 下一位，这是 这位请往外看。现在正在飞进来呢。 那是小鸟。 对，这是我的小鸟同学。 你好，你好。 我中午想吃点肉虫子，可以吗？ 当然没问题。 可以， 小群姐姐一定会找办的。 好的，肉虫子，我一会儿记下来之后，我就去市场给你们买吃的啊。肉虫子， 我的小鸟同学， 下一 位，你先在柜子顶上， 请进。 对， 下一位同学是 这一位你看，往外看，再往外看，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你看不见，对不对？他在哪儿呢？ 看不见。 这是我的鼹鼠同学。在床底下 一下钻出来了。鼹鼠同学，他待会儿要吃的是什么呢？ 我一会儿想吃一点这个蘑菇这个什么草莓呀，还有一些别的什么东西。 好的，蘑菇草莓，可以。好的。 谢谢你。 下面这位同学我认识，这位同学应该是大河马吧。 是啊。 对，大河马。 你好，我在动物园看到过他们给你吃卷心菜。没问题，中午我给你准备卷心菜。 小青姐姐，我想跟你说一下， 怎么 大河马现在进不来了，因为咱家的门有点窄。拿个锤子。 别把我的门。 咚咚咚咚咚。 我的门呢？好吧， 行， 欢迎光临。 门已经凿烂了，你就请进来吧。 不好意思了。 好吧，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啊。 准备卷心菜，好吧，好吧，我已经记下来了。 还有，嗯、还有，还有，哎，这个在金鱼缸里呢，是我的小金鱼同学。 小金鱼同学，你是不是要吃水里的小虫子呀？ 对的。 好吧，好吧，水虫子。 我还要吃一些饲料。 好吧，鱼食啊，我知道了。 饲料。 准备鱼饲料。 饲料。 饲料。好的，好的，好的。哎呦，这位这么高的是大马同学吧？ 你看错了吧？ 啊， 我是长颈鹿。 哦， 是因为你们家的房子太矮。我不得不缩着进来。 哎呀，你的脖子不要往上，我的电灯，哎呦，当，我的电灯啊，哎呦，好吧，长颈鹿同学，请进，请进，请进。 麻烦你给我准备一些树叶。 好的，我看看啊，你的同学都到齐了， 还没有，还有， 还有吗？ 有一些是从厕所的管道里进来的，400多位苍蝇同学。 他耳朵， 麻烦你，小青姐姐，给他们准备一些大便。 他耳朵，他耳朵， 啊，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吧。 哎，你说， 你自己在家里招待同学，我先出去躲躲了。再见。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今天放学回来，呱呱急匆匆地对爸爸说： 爸爸，老虎额头上有王字吗？ 爸爸说：嗯，有啊。 老虎不吃人吗？ 哦，当然吃人。 那他头上的王字是谁写上去的呢？ 过春节放寒假的时候，呱呱回老家，家里边有不少的小朋友，但是妈妈惊奇地发现，呱呱却躲在房间里一个人待着，并不想和其他的小孩一起玩。妈妈走进房间，非常不解地问呱呱说：呱呀，你为什么不到屋里边去跟其他的孩子一起玩啊？你干嘛呢？自己一个人在这屋里待着。 我不能去，我正在扮演胎儿，还没有被生出来呢。 晚饭过后，3岁的呱呱看着妈妈，他对妈妈信誓旦旦地说： 妈妈，等我长大了就娶你。 哦，你长大了呀，是要娶媳妇儿的。 娶媳妇儿来干什么呀？ 哦，娶媳妇儿干什么？这个呀，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不用等长大我也知道。 嗯，现在就知道了。你知道什么呀？ 娶媳妇儿就是我吃冰淇淋的时候没有人管着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国家发改委幼儿园的崔然瑞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是打枣。 打枣，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草，拿着干